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屋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的一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主题是上半段展播相声名家名作，下半时段播出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的实况录音。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奉献，表演者是天津的相声艺术家刘俊杰、谢天顺。这个作品呢，前头是对于社会现象进行一些批讲，后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哎，公交车上的见闻。下面我们就请出刘俊杰、谢天顺。 春节好，非常高兴能到上海来， 哎，跟朋友们见面。 在这里呢，我祝在座的各位朋友， 哎， 祝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春节愉快。 谢谢。 我是天津来的， 嗯， 第一次到咱们上海来。 对， 其实我对上海啊还比较熟悉。 怎么呢？ 因为我的祖上是上海人。 哦，原籍是上海。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上海。 哦， 可是呢我是生在天津长在天津。 哦，在天津生的。 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哄我的时候好像还给我说过上海的歌谣。 哦，上海的童谣， 现在我还记得一点。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念一念？ 好像是想你到上海，上海爱我高我来，是这意思吧？ 对吗，朋友们？ 谢谢。而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上海话一句都不会说。 是啊， 可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精神风貌我们天津人非常了解。 哎，这倒不假。 哎，我们经常以上海人为我们的榜样。 哎，学习榜样。 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呢，携起手来， 哎， 为四化做出更多的奉献。 哎，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朋友。 谈到奉献呢， 哎， 最近我正在研究这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是吗？ 你说每个人啊， 哦， 都希望自己多多的奉献， 哦， 多多的办好事。 对。 可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呀？ 往往啊， 嗯， 有的人办了好事，心里边找不着平衡，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哎，这不可能的事儿。 怎么？ 只要每个人做了好事，心里都是平衡的。 那不一定。 怎么？ 你不信吗？ 我不信。 拿你来说啊， 嗯， 你这个人我比较了解。 怎么？ 有一点奉献精神。 应该的。 哎，喜欢助人为乐。 哦， 比如说啊， 哎， 有一天晚上， 嗯， 你坐在家里边正在看电视， 嗯， 突然间咔嚓，保险丝烧了，满楼里边漆黑，你怎么办？ 哎，这没关系呀！ 啊， 我们家有保险丝，我给换上一根，不就全亮了吗？ 你换上保险丝， 嗯， 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对呀， 心里边很愉快。 是， 可是邻居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还这邻居还能说什么呢？ 看见了吗？ 嗯， 这保险丝一烧， 嗯， 他头一个就出来。 哎， 我琢磨着啊， 嗯， 咱这楼里边保险丝老少， 嗯， 八成就是他们家偷电。 哎，我这街坊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心里边平衡吗？ 你要这么说就不痛快了。 你第二天早晨把这事忘了， 嗯， 你高高兴兴上班去。 哎， 一出楼道口，一看楼道口的自行车全倒了，你管不管？ 那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呀。 你刚扶起来，有人不让你走， 又说什么呢？ 哎，我这自行车车把折了， 嗯， 你得给我焊上。 这自行车不是我弄倒的， 不是你弄倒的，你吃饱撑的管这事干嘛？ 你看这事闹的啊！ 我告诉你啊， 嗯， 当我上班你得负责任。 呵，就冲着您啊 啊， 骑我自行车上班，我坐公共汽车行吗？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高高兴兴， 哎， 突然间上来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个孩妈妈上来了。你给让座吗？ 当然得让座了。 嗯，你让了座心里边平衡。 哎， 不让座的心里边不平衡。 嗯， 要让咱一块让，不让咱大伙儿都不让。 那他又说什么呢？ 他说出话来能把你气死。 您给学学。 看见了吧？ 嗯， 那大个子为嘛给那孩妈妈让座？ 为什么呢？ 就是为的站在人家后头， 嗯， 看人家给孩子喂奶。哎， 不是，你要说这话可太缺德了啊！ 你办了好事，心里边找不着平衡。 就冲你，我告诉，我连车我都不坐了， 怎么办？ 我顺河边溜达走行吗？ 怎么这么寸？你刚一到河边，有一姑娘掉河里头了，你管不管？ 说什么也得救上来。 你把姑娘救上来，给她进行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这回他们还能说我什么？ 哎呀， 嘿嘿。 这小子没那好心的， 啊， 这救上来是一闺女， 嗯， 要救上来是一老太太，她至于死这么大劲 吗？好嘛，我说你说这事儿都有吗？ 这种事儿， 嗯， 这种事儿咱们上海这儿一件都没有。 哦，这儿没有。 哎，这种事儿我们天津经常发生。 哎， 天津有这事儿，上海绝对没有、啊。 不， 上海没有。 这种， 真的，你看，这真没有。 你这儿。刚离开天津就说天津不好， 多新鲜了！这是上海呀、啊， 哦， 咱来到上海这地方，咱就得说天津。 那你要回天津呢？ 回天津，我哪儿也不说，你真坑我！ 你这种人，这种事儿还是少发生。 这种事在社会上很少发生。 哎，这倒不假。 不过那天我坐公共汽车啊， 嗯， 我还真碰见一件有意思的事。 那您在这儿讲一下。 那天我由终点站上个车， 嗯。 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有60多岁，开车不一会儿，我一看这老大爷打上呼噜， 哦，睡着了。 睡你就好好睡吧。 嗯， 猛不丁就这一嗓子吓我一跳。 什么呀？ 10000。 10000 哟。我说大爷， 嗯， 您糊了。 哎嗨，哪儿就糊了？ 我糊吗？我身上带着10000块钱在这车上丢了。 哦，老大爷丢钱了。 哎呦，我说老大爷千万别着急， 嗯， 究竟怎么回事还别提了，这不我们邻居婶子大娘凑了10000块钱， 嗯， 准备啊是给灾区送去的， 嗯， 我在车底还数这钱了，一脏车这钱就找不着了。 呵，能不着急吗？ 哎呦，我说老大爷千万别着急。 嗯， 我这同志们大家都听见了吧？ 哎， 老大爷的10000块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 这可是刚丢的。 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嗯， 是谁拿的？请你把它交出来。 哎， 就在这时候，旁边站起一位大姐来。这位大姐是我们天津人， 嗯， 40多岁，挺敞快。 嗯， 哎，我说大哥， 嗯， 别做工作了啊。 嗯， 我琢磨着啊，既然把钱拿走了，就不可能给交出来。 这话也对， 我出个主意啊，保证能把钱找着。 什么主意呢？ 四坐车的有一个算一个，扒光了衣裳翻。 哎嗨，我说您这怎么翻呢？ 那能不好翻呢？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呗。 哎，行，还是不翻的好。 哎呦，我说大姐， 嗯， 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搜身。 哎， 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 是， 就在这时候过来一个小朋友。 嗯， 阿姨，你别生气。 嗯， 老爷爷，你也别着急。 您不是给灾区捐款吗？ 啊， 我这儿有一块钱，您先给他们送去吧。 您说这孩子多可爱 呀。哎呀，我说同志们， 嗯， 难道说我们还不如一个小姑娘吗？ 呵， 给灾区的钱说白了是救命的钱呢。 哎， 我们怎么能伸手拿这钱呢？ 嗯， 是谁拿的请你把它交出来。就在这时候，后边站起一小伙子来，就见这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老大爷，别着急了，这一万块钱在我这了。 哦，这钱是你捡的？ 啊，不，这是我偷的。 你是那小偷啊？ 啊，我是小偷啊。 嗯， 打这会儿这个话我实在受不了了。 嗯， 我还咋个人吗？我什么钱都偷啊。看你们大家伙为灾区下的是一片耐心， 你呢？ 我下的是贼心。 呵， 你们大家伙为灾区伸出了两只手， 你怎么样？ 我多伸了一只。 这是，你这种人也少有啊。 我也想做点贡献啊。 嗯， 别贡献了啊，打这儿你别偷别摸，就算你的贡献。 哎， 老爷子，这钱别白丢一回。 嗯， 这么着，我拿10块钱，您带着10000块给灾区送去。 当场捐献。 他一说这个， 嗯， 大伙儿你拿10块，他拿10块。我一看这场面太感动人了， 嗯， 我有口袋里掏着10块钱，刚要给大爷，那小伙子把我拦住了。 嗯， 同志，你刚才说的话太感动人了。 哦， 我拿10块钱，算你交的行吧？我说那哪行啊，你的钱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10块钱呢？ 啊， 都是刚才偷你的。 哎，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俊杰、谢天顺二位合说的相声《奉献》，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说相声，表演者王平、郑健。 朋友们，相声大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参赛的节目呢是一段传统相声，叫报菜名。今天呢在这里给大家汇报汇报，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给您在这儿背背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的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麻酥油卷、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还有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关肉、烧肉、瘦日肉肉。 你这是在做什么？ 说相声。 哪一段？ 报菜名。 您贵姓？ 免贵，姓郑。 怎么称呼？ 郑健。 郑健 是我。 没听说过。 对，我是个新人。 你要照这个方法说下去，说到99岁，你肯定还是新人。 为什么呀？ 你这样处理这段台词，这叫淡而无味，缺乏感情的内涵。 哦，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您请讲。 你刚才说的那几样菜肴，那是真传家修，凝聚着多少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哪能这样随便说说呢？ 我应该怎么说呢？ 说好这段相声，你得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哦， 你要想到泱泱古国源远流长，你要想到你是在向全人类展示中华文明，你得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用最美的语感传达出历史的沧桑。 我来来， 你试试。 我请进去。老师，你这哎，老

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5.9 度，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呈现逐渐转差的趋势，大气透明度继续下降，空气中的污染物进一步累积，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时请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另外，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只有1到3公里，而且天气形势不利于能见度的改善，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下降，能见度差，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东陆弱冷空气的影响，午后开始东部地区扩散条件略有好转，但可能造成西部山前污染物堆积，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26到13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略凉。今天白天多云，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天的下半时段为您展播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的实况录音。这次活动是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艺家协会、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应该说这是北京相声界的一次大聚会，几个专场延续了传统，又有今年新的举措。您比如说师徒专场、青年才俊专场、名家专场，还有曲艺经典作品汇演等等。这两天展播的是青年才俊专场，那么在这个专场当中最后登台表演的是双胞胎演员郭阳郭亮。下面我们就请出现场的主持人东东为您介绍。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请上也是我们相声界非常特别的一对双胞胎相声演员。哎，他们俩呢不仅能够在这个相声的内容当中啊注入很多新鲜的元素，并且呢将相声这种形式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和改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上郭阳郭亮为您带来试戏，欢迎两位。 谢谢大家的掌声。 哎，感谢啊！ 刚才是李银飞、叶鹏给您表演一段传统相声， 说的真不错。 卖裤头， 哎，这个、等会儿， 我觉得特别。 等会儿， 传统 别说了，什么都卖啊，这个 啊， 卖布头， 那我怎么听他说卖裤头呢？ 他口齿不是特别清楚，哎， 太累了啊，卖裤头。这个表演的特别的好，让他们下去歇一会儿，换我们俩给您表演一段。哎，今天一上来，我一看这人来的太多了， 哎，来不少啊， 特别的高兴。 对呀、啊， 哎呀，您说，真是您太支持我们这相声艺术了。 好啊，啊， 天这么冷。 啊啊！天冷 还能来这么多的朋友， 是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别的啊，这就高兴，人家来看你演出， 高兴高兴。哎，对，来的人多，我们演员也兴奋。 是啊， 对对，哎，这场子就鼓掌声越热烈，我们演员说实话越卖力气。 哎，对了， 哎，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各位， 确实是人多气氛好，哎，人少了没劲。我们哥俩真演过人少的， 哦，演过呀。 上个礼拜六民族宫也在这儿， 这大场子 底下总共坐五个人， 哎，啊，是少了点， 少点，哎，哎，这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后面那角坐一个，中间坐一个， 这五位上这摆阵来了， 是吗？没劲呢，啊，没那气氛呢。听听的人对角这四个人不听了，哎呀，后边人支一桌子人打麻将 了，打牌的了。 当然那天我也挺生气的啊！你打麻将你就打麻将，嗯，但是你得小点声啊。 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影响其他人看。 不是其他还有人看吗？ 中间那还坐一位呢。 哎呦，中间还一位呢， 你把人家吵醒了合适吗？ 好，中间那都睡了，这都， 对不对啊？当然就所以说，希望来的朋友多。 哎，那倒是，哎， 我们俩往台上一站，您各位也都看出来了， 都能看出来， 对吧？哥俩孪生兄弟， 双胞胎， 哎，英文叫猝死， 猝死。等会儿啊，这个， 等会儿 ，W， 哎，是什么？ 别 W 什么呀 ？W 啊，不是猝死，是 twins， 啊，是 twins， 不是猝死，你那个太痛快了，啊。 啊，这 twins， 哎 ，twins， 我是弟弟，我是郭亮，哎，他是我哥哥，他叫郭阳， 郭阳啊， 我们哥俩一对双， 对， 很多朋友问我们哥俩，说这个你们俩模样一样，个头一样，你们也双胞胎，嗯，啊，你们俩有心灵感应没有？ 哎，好多人都这么问， 对， 哎，有吗？ 没有，没有。哎， 没有啊， 没有心灵感应，那是迷信，哎，对吧？哎，你说我今儿走在马路上，我刮我坐一大屁墩，然后他在家看电视呢，那脸呜呜肿了， 哎，整不了。 废什么话，你坐一屁墩，我家看电视这肿了，怎么了？我这是，嗯，这脸，哎，怎么会怎么肿了？怎么肿？不可能，没有这事儿。 对呀，啊， 对不对？没有， 不可能啊， 是不可能的。然后很多人还问说，你们俩小的时候，你父母喜欢谁多一点呢？ 啊，喜欢谁多呀？ 实话实说，喜欢我哥哥多。 哎，喜欢我多一点。 我就不喜欢我。 哦，为啥呢？ 当然，我确实，我这人也怎么呢？没出息，小时候学习也不好。 差 对吧？啊，我不好。你看我这小时候梦想，我就是报考这个啊，高考第一志愿，我报的是警校。 是，那怎么没考上呢？ 差600分，哎， 差600分啊！报警校差600分， 是。 那你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知道吗？ 哎， 还全脸说呢。 确实是学习不好啊！小时候我这个数学、语文、英语三门功课加起来这分数啊，还没我体分高呢。 哎呦，那就别学了就。 哎，小时候这个确实，因为我学习不好那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呀，我打小我怕黑哦，所以我从来我不敢看黑板，这样导致 这不是理由。啊，张嘴就说呀！啊， 就是我就怕黑呀，我不敢看呢。 你别说那个， 我学习就不好， 甭找借口。 哎，老师呢也没有表扬过我，哦，对吧？啊，就表扬过我一次，啊，说我是我们班大力士， 因为那不错呀。 对，说我一个人能拖全班的后腿。哎呦，哎，就我觉得这个我倒挺欣慰的。 哎，别欣慰了， 哎，挺好。 啊，那恶心你呢，那，啊， 老师这个实话实说也不待见我，经常这个给我开这个微型家长会。 嗯，什么会？ 微型家长 哦，微型家长， 哎，就是我老师，我爸爸。 哎，嗯，好， 微型家长会 啊，哦，是小了点， 老说我每个礼拜请我爸去一次，有一次好像一个月我爸没去，我爸都有点感觉，都有点爱上老师了。 哎呦， 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哎呀， 那出来就揍我呀，叮咣五四使劲锤呀，打得我这满脸花呀。我这也生气，我回家跟我妈撞，我说妈，为什么我有人打我呀？我妈当时也生气，谁打我儿子？谁敢打我儿子？谁怎么打我儿子？我就怎么打他儿子。我说妈，没事，没人打。 哦，是，好啊，没人打。好，这反应挺快呀，啊。 哎，这反应快不成啊？ 那是， 那就混合双打了。这个 对呀，啊，别打错了，他打了我就更麻烦了。哎， 这个东西他们吃不消啊。 对呀， 啊，啊，这个实话实说，也当然确实不喜欢我。 是， 哎，喜欢我哥哥。 哎，喜欢我。 哎呀，太喜欢我哥哥了。嗯，小时候我妈从来满月不抱我，啊，不抱，就跟没这儿子似的，就抱他。哎呦，捧手心里那可高兴了。哎呀，我这大， 我是耗子是吗？啊，这叫抱吗？这个，这还别攥拳头，一攥死了吗？就， 怎么我是 废话，你大着点啊！ 双手，对对对。 哎 哎，就说 嘛呢？给我控血来了，上这儿啊？ 脑袋呢？ 脑袋废话，你说脑袋在这边呢？ 这真是没生活。 哎，干嘛非得控死我呀，在这？ 那怎么着呢？这是 这儿 啊，这么着， 这么看 哎，就喜欢我哥哥呀。 对呀、 啊，老是跟我，哎呀，宝贝儿真好，妈哄你睡觉啊，宝贝儿睡觉啊，妈给你唱歌啊。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妈今儿怎么吃咸了？您还是怎么了？ 这宝贝儿你怎么不睡呀、啊？ 就您嗷嗷那一嗓子，谁睡呀、啊？ 嘿，宝贝儿，你睡呀、啊，宝贝儿，几点了？睡觉了啊？睡觉？ 没这个， 睡 没这个，干嘛呀？啊？怎么了？这还不刚才那顿揍你呢？还不如 不睡是吧？不睡，妈给你扔高高的。 啊？什么？ 扔高高？妈高闷你？ 哦，闷我？ 哎，高闷你？ 闷我行吗？ 大儿子怎么乐啊？来，走一个， 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别闷了，好，我这傻妈呀，我这个。妈，您把我闷死了，知道吗？ 妈接着你。 你接我什么呀？ 你接妈这床是吧？一弹，然后哎， 哎呦，别踢了，妈。哎，嘿，好。 对，接你。 你这叫接吗？这不叫接着啊。 不叫接。 没闷过我，别胡说八道。 开玩笑嘛，对不对？ 甭开玩笑。 来的朋友多，是不是？咱们多说一点。 我说吧，你说吧。你再说，你耽误我事儿了，你再说。 什么事 儿、啊？废话，我跟你说啊，你这么着， 你干嘛呀？你着什么、 啊？一会儿你帮我一忙， 我帮演完出去，我帮你什么忙啊？我怎么老帮你忙？我怎么天天帮你忙啊？我们 不是各位，就光我这身份证，我借他用多少回了？不是，那我用你身份证， 你跟我这对不对？办信用卡交罚款，这拿我身份证，前两天拿我身份证办一裸贷。啊，哎，你拿我身份证，你穿一裤衩，你照相的时候你不嫌害臊吗？你 不是，你看啊，我用你身份证，第一。咱俩这关系是吧，双胞胎哥俩，再说我用你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 啊？你用我身份证很正常 啊。对呀、啊、 那你结婚怎么不用我身份证呢？ 是我不是怕离了你还得再单跑一趟吗？怕你哈、 啊、你这不合理。对不对？我老帮你啊，我什么我不帮你啊？对不对啊？啊，那小时候你就说这你就喜欢这贝壳，那都是我给你找的呀。 废话，我喜欢贝壳，我还给你五块钱呢。 你给我五块钱，你从你得到这个贝壳，你得到快乐了呀？ 是，我是得到快乐了。两年以后我知道什么叫开心果了，我就知道那不是贝壳。 那你不说小时候，你不说小时候， 合着那开心果的那果儿，那心儿上的那个，全让你吃了。 那你 我扒拉那壳管什么用呢？扒拉那壳， 你这人真我这，你有良心吗？你哎，你把手放屁股里， 嘛呀？ 你拍拍良心。 没良心长后边、啊、 对对，有你。哎，我说那你说小时候那大了呢，前两天咱们出演出去，对不对？我看那牛仔裤上那全是破洞，那是不是我给你补上的？ 你甭说这个、啊、甭说这个，你甭乐，甭说这，现在就流行穿这个，就这漏洞的这牛仔裤。 那也没有裤裆漏的呀，对不对？你裤裆漏了你不知道吗？都是我给你补上的。我怎么什么都我什么都帮 你。你甭这胡说八道啊。 什么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啊。咱俩一天过生日，这没错吧？那我过生日，我给自己什么都没买。各位，我是不是你过生日，我给你一张银行卡，随便花去。我这当哥的怎么了？ 哎，我什么银行？你就你那银行卡，你跟各位是给了我张银行卡，我上银行一查去，里边就是30块钱，30块钱啊！我还得往里存70，我才能取出来100来。更可气的，跟我说你别丢了啊！那没密码，你得重新设置个6位密码的。我设置它干嘛？我6位密码，我保护2位数字，我不是有病吗？我这不是吗？对不对呀、啊？这你还给我一张卡，能给我什么卡？那前两天请我吃饭，现在我请吃麻辣烫啊，吃个麻辣烫那7块钱，还得刷信用卡分期还款，对不对呀、啊？ 说完了吗？ 怎么了？ 有完没完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是我那时候是穷点儿。马上我就有钱了，知道吗？我就成了。 成什么？你干嘛你？你干嘛你就成了？ 我跟你说啊，就刚才那侯振鹏，你知道吗？就那陈一元，就这站那瘦，就这跟吉娃娃那是，就他、 啊， 知道吗？ 啊， 给我介绍一活，一会儿演完出以后，捧多了，我马上我就得去见一导演。 导演？哪什么导演啊？ 哎呦，什么导演？我跟你说，哎，你乐什么？我跟你说什么？ 他能给你介绍导演？ 嘿，妈的，斯皮尔伯格知道吗？ 斯皮尔伯格我知道。 你乐什么呀？ 我乐什么？不是 斯皮尔伯格，你知不知道？跟他一样，那导演， 那大腕儿， 嘿，都是外国人。 知道吗？外国导演， 那管什么用啊？ 什么管什么用？我告诉你，我要成了，我就成影星了，知道吗？ 你成影星，你成大猩猩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我要成了影星，兄弟，跟你没关系吗？ 什么关系啊？ 我要成了影星，你是影星的弟弟，你就是影帝了，知道吗？明白了吗？ 我是影帝。 我去，不是你现在还没成呢啊？待会儿，我还没成呢，你等我成了影星以后，你就是影帝了。 我影帝。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戏多。我要是影星以后，我跟你说，你是我第一男替身啊，对不对？第一男替啊，像什么那个自杀呀、服毒啊、防他呀，咋这都是你的戏啊？多棒啊，这戏！ 我是影帝，我就接这破戏 啊！不是 啊，这第一集上来就死的这戏，这什么影帝这个？不是，你得说你有没有那种，你有那种戏给我没有？ 什么戏啊？ 就是那种缠绵戏。 什么缠绵戏？ 怎么着也有个床嘛、 啊？有床戏呀、啊？哎呦，直说不就完了吗？现在的社会床戏有啊，后边就是床戏啊。那防塌下来把你搭成植物人，一直躺床上啊。设计好了的那戏都跟着走的， 就给我这破戏、啊，就这破戏，我这影帝呢我。 不是，你别管那么多，哎我。一会儿不演这戏，一会儿就演一特别简单的一戏，两句话两三句话解决了咱就行了，行不行？ 什么戏？什么戏？ 人搭的戏好不好？这样啊，一会儿演一什么呢？你呢演一警察啊，我演一警察，你呢演一个黑社会老大，因为你演不了警察，警察呢像我这 个，我演坏蛋 啊。 不是，我这形象我也不能演，我不像坏蛋呢，我要演我演好蛋呢。 你这样，你等我成了以后你演捣蛋都行，行不行？你就先演一黑社会一老大，先演这坏蛋好不好？我演一警察，但是我这个警察呢是卧底，哎，卧底在你身边很多年了，咱们两个人抢劫银行出来以后你在这等我，我来了以后大哥东西到手了，好，然后你说好咱们走，我说走不了了，我是警察，结束，两句话怎么样 就完了？ 完了， 那简单，反正不是你，关键你，关键我多少年没演戏了。 不是你别老弄那表情， 多少年没演戏了， 你别老说了，你就搭个戏行不行？ 走吧走吧， 好不好？来了啊！ 我拿 个顺， 怎么还有道具在这儿？各位，实话实说，不愿意跟他这事。走吧，来了， 来了， 在这儿 好。大哥，东西到手了。大哥，东西到手了。 大哥后边有壳，回不了头。大哥，你过来，来，大哥。你过来上这边干嘛呢？ 什么呀？ 干嘛呢？ 怎么 了？我这叫你半天了， 你从哪儿出来的？ 我从哪儿出来的呀？ 这你赖我吗？我哪知道你从后边出来？你没跟我说，我以为你从这儿出来呢。我说他看不着你呢， 成心是吧？ 什么叫成心呢？对不对？我没看着你呀、啊。 看着我， 看我， 怎么戏 啊？来，看着我吧。戏， 大哥，东西到手了。 好。 大哥，东西到手了。大哥，东西到手了。 哎，我这里过来。 大哥，你过来了。大哥，你带我康复训练来了，上这儿。 嘛呢这？啊？ 我说你演过戏没有？ 什么演 过 演？ 你演过戏没有？我得照顾机位啊，这多少机位啊？ 这哪有机位啊？这弄得我跟六喂鸡似的，这个。 不是你这我得照顾机位，对不对？ 这没有机位，就两句话说完就下台鞠躬走了，我就赶紧试戏去了。 我告诉你，别这么说啊！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走戏走戏。 大哥，东西到手了， 好。说词儿啊，啊，说词儿啊， 什么词儿？ 走不了了。 哼，走不了了，我是警察。 那你来站这边，兄弟，站这边。你干嘛呢，在这儿？谁是警察呀？ 怎么了？ 我是警察。再说你那什么意思？这警察干嘛要这样？这警察 不是，我是想加点舞蹈元素是吧？这样显得很夸张。 你加什么舞蹈元素？谁出来贴条邦邦一敲玻璃一敲来？你好，我是警察。谁这样啊？ 不是，我是觉得他应该是，哎，加点戏。 你不用加什么戏，你就直接来就行，好不好？ 别这么说啊，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他都觉得。 大哥，东西到手了啊 ！Come on, baby！ 哎，回来，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回来！ 什么玩意？说什么北？什么什么？可不是说什么呢 ，baby？ 两口子出来抢的，这是？ 怎么了？不是你这为什么 come on baby 我是设定这个大哥呀，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你知道吧？这有点文化，而且你看现在什么都是英文，对不对？ 不用，你干嘛加那干嘛？你就 go go go， 喜欢说就 go go go， 来来来，三下就完了，好不好？ 走戏走戏， 就站在那儿吧，别走了，来吧， 大哥，东西到手了 ，go go go， 哎 ，come on baby， 怎么还有这句呀、啊？干嘛老这句呀、啊？ 不是，我是觉得应该加点风俗。 你不用，直接来吧。 大哥，东西到手了， 好，咱们走， 走不了了。 我是警察， 同志，我也是警察。 你别带着，别带着，你倒上那蹭警察。 俩同志啊， 你也是警察，我也，咱俩人，俩警察抢人银行，蹭他， 别骂街啊，这顺嘴要骂街，这个 骂不骂街？我生气，我这儿。俩警察出去抢人银行，抢100多万，嘛呢？在这儿，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你演没演戏？没有俩警察出来抢，他自己非要做大狱去，不愿意的没这个，知道吗？还同志，我也是警察，你弄这嘛呀？ 我没给你干这就不错了。 行了行了， 还跟我这较劲，你赶紧的吧，来吧。 大哥，哎，东西到手了， 好，咱们走。 走不了了， 我是警察。哼。我早看出你小子不是好东西了，嗯，原来你是警察， 是大哥，他是警察，大哥怎么办呢？ 别怕，大哥摆平他，大哥，那你可得小心呐。 是大哥，大哥是警察呀， 没问题，大哥办得了他。 是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他呢？ 没事，大哥能来点，大哥给大哥加油， 大哥加油， 大哥加油， 大哥， 来来来，回来回来，你精神分裂症是吗？ 跟谁说话呢？这，你跟谁呀、啊？这是， 哎，我演谁？ 大哥呀， 我大哥，我不能一人出来吧，我得带小弟呀，我后边1000多个小弟呢，我刚才一个人模仿上千人的表演，这是难度啊，1000个小弟呀、啊。 就刚才那场景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带着1000多人，就1000多人这个场景， 1000多个小弟呀、啊， 不是，那是你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啊，你带着1000多人，我演的是警察，我是警察，我一个人当着1000多罪犯，我亮身份啊！我上个礼拜刚买的保险炸保来了，是吗？ 我不用那么设计，哪有一警察占1000多人？我是警察， 疯了！这比俩警察抢银行还恶心呢，这个知道吗？ 我跟你，所以说，我觉得你这戏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 你这戏不合理，你知道吧？不行。我跟你说，最后应该是什么大反转，你知道吗？应该是大煽情反转。 不是你煽什么情啊？ 你不是现在必须煽情？你看那小品的都煽情， 没听说相声煽情的啊？ 你就煽一回，这肯定行。你煽一回，你试试，你试。 行，我告诉你，我要煽不好，我煽你啊！ 我告诉你， 是。你别来，就这儿。 大哥，东西到手了， 好，咱们走。 走不了了， 我是警察。 你是警察。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你就没觉得我们两个人长得很像？难道 你就是我的孪生？ 对，我就是你的孪生父亲。 怎么了？痒痒了？过敏了？ 我有俩爸爸吗？ 孪生父亲， 那我是叫你叔啊，还是叫你爸呀，还是叫你大爷呀？ 你就叫我叔吧， 叔吧，我们这一家子没赢过啊。 好， 就算你是我的孪生父亲，我是警察，我也不能放过你。 记得小时候，爸爸问过你一个问题，长大了想当什么？你是怎么说的？ 我想当警察。 但凭你的智商，爸爸知道你抓不着坏人，所以爸爸 现在才努力的犯罪，使劲的犯罪，就是想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啊。爸爸，我好恶心呀！你说的 有意思吗？这个啊，好，我昨晚喝那隔夜茶，我差点喷你脸上。我告诉你，多恶心呀！这煽情煽得了吗？煽得了吗？这个啊，就你这 孪生父亲一出来，谁哭了？你看看，全乐了。 对，我也不知道你们笑什么呢，对吧？孪生父亲这多，你我跟你说，你这么着吧，要不然你来哪个？我来你那卷， 我来哪个呀？ 你来这警察吧，这不是我不是你我你来这黑帮老大，这个戏多， 早就应该我来这黑帮老大，就这黑帮老大戏多， 你来这警察去。我告诉你，我也不煽情啊，好好演啊，两句话演完得了，我该试戏去了，我等你了啊。大哥，东西到手了， 好，咱们走。 走不了的，走吧你。 这什么意思？这是拿刀？ 不是，直接一捅你就结束了，这节目就完了，对不对？ 为什么呀？ 不是，这简单的快呀、 啊。怎么了？我一句词没说，你会不会演戏呀、 啊？我干，你别这么说我啊。 怎么了？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啊？ 别说了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阳郭亮这对双胞胎相声演员为您表演的相声试戏，这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当中一段精彩的实况，也是顿底的作品啊。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这场青年才俊专场呢也为您展播完了。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其他专场录音我们也在整理当中，请您继续关注今后的节目。空中笑林先到这儿，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尚远和您明天早上空中笑林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我儿子是修铁道的，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 哎， 给爸爸吹一个。 哎，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 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 秀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刨发音乐节，欢迎您！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10。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智普大指挥官，由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智普4x4L。